走下去。 有些人爱到忘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shake your dad. Everybody on the left, just do the same thing. Now flip in the middle, give him one step forward. And everybody on the back, let's see you come forward. Keep up our rolling, my people all jumping. Come on, boy,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here, just do this dance.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 哟，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你和谁去逛街，还换了新球鞋，命运鬼鬼祟祟，说我一生一回，他给你不是美甲，就是手机没电，是送麦田送我玫瑰，破绽更加明显，开一张红了脸，为你下下台阶，不但不说感谢，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乱方便，保证你不会是燕飞，这一只眼比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这一只眼比一只眼，而没有时间审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几回，自言自语你就怪得精神分裂，要你安分一点，还心无碎碎念，再乱跑眉眼会眼袋发黑，别再自我催眠，假装你没看见，花招百遍应付你我觉得好累，这一只眼比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这一只眼比一只眼，而没有时间沉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懂懂我聪明的鬼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生命的拥抱，我只会安静的像只猫，懂懂你聪明的鬼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生命的拥抱，我就会安静的像猫，少装可怜，你就会变帅气的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没有时间沉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 着以往故事的你，走进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无记忆，似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时候对我继续欺骗，终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多的不是我，问识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更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